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机构就美国的对朝敌视活动和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委员会追随他的越权行为达到极点一事，11号发表一份公报，表明了我国政府的立场。公报指出，美国最近唆使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委员会在联合国总部接连举行前所未有的各地区小组非公开通报会，愚蠢的妄图鼓吹国际对朝制裁。美国贸然声称有很多国家不履行制裁决议，并公开胁迫说对于不履行制裁决议或不予以关心的国家要实施制裁来处罚。这就证明美国所炮制的对朝制裁决议都是非法不妥当的。尤其是对朝制裁委员会竟然推翻制裁决议规定不对居民生活产生不良影响的内容，并加以扩大和解释，将国与国之间正常的贸易交易和餐馆经营之类都列为违法行为，这显然是一种越权行为。联合国安理会如果认为自己所制造的制裁决议是正当的，就没有理由不接受我国早已多次向联合国秘书处提出的举办国际法律专家论坛来解释制裁决议法律根据这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在强迫履行制裁决议之前，先要再次深思那些制裁决议为何得不到履行，并采取措施在我国要求的论坛上解释其是否是法。公报最后指出，我国政府认为美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委员会以制裁为名疯狂进行的敌视活动是一种无视起码的国际法规或贸易交易常识，要践踏朝鲜主权和朝鲜人民生存权，将朝鲜变成黑暗社会的反人道特大型犯罪行为，并予以全面反对。